后作决定，明显系针对两人坚持捍卫十二港人权基本权利，施以惩罚段其生计。声明话，家属感谢一众人权律师，面对嚟自市、省同国家级嘅政治压力，义无反顾接受委托，接下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锲而不舍争取维护十二港人权益。关注组认为，当局希望杀鸡儆猴，对于卢思慧、任全牛和其他曾协助十二港人的律师，会不会遭受进一步打压？家属深感忧虑，呼吁持续关注和声援。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听日下昼大致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72点，升241点，成交金额1,8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2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升35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72.5，升8.5；小米集团35.25，升2.05；中移动43.85，跌3.5；阿里巴巴227.6跌5元，盈富基金27.64升2.4，美团292.6跌2元，中芯国际21.55跌5.5，比亚迪股份223.2升20元，中海油7.05跌0.3，吉利汽车26.9升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10.613，瑞士法郎8.808，澳元5.997，加元6.111。新西兰元5.6，欧元9.523，每百日元对港元7.5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8点，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7,88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5美元，卖出1,9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正常的。港岛路面方面，中环的天华道立法会道继续有临时交通安排，所以天华道和立法会道仍然是需要封闭不能够通车的。湾仔分域码头街就因为有工程，分域码头街东行线去会议展览中心方向的车辆禁止左转去会议道的。九龙方面，观塘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同仁街因为有工程，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嗰度比较多车啲。新界呢就全呢个锦田公路，锦田公路东行线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至到石岗新村嗰段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从冰川 到沙漠， 从富裕城市 走进监狱之城， 再由珊瑚保护区 闯入玛雅古文明为止， 再一次跟随型男 Simon 踏上另一次精彩型旅。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全新一辑，今次横跨北美，直闯中美洲。 睇风景之余，沿途认识环保、罪恶、贫富悬殊等等现况。游点子旅游节目咁简单。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安全地带的玉置浩二，相隔六年再次推出他全新专辑，用爱情的终点做主题。他曾经为一众歌手提供经典的音乐作品，今次也都以全新的编曲再次录音，然后再次呈现。作品《无垢的羽毛》就是来自他2013年为 Kinky Kiss 创作的歌曲，阔别多年的旋律再次归来，就有如他阔别红白24年再度演出，同样令人雀跃。日本男榜推介歌曲玉置浩二《无垢的羽毛》。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港推介作品 Tamaki Koji 玉置浩二《无垢的羽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年一月四号星期一，大家好，佢哋知话 翻嚟今个星期一嘅骚动音乐有波成有严剧， 系我哋是话波成的。咁啊，其实我觉得严格嚟讲，新嘅一年嘅正式开始咧，今日嘅，因为上个礼拜叫做星期五，又系一个公众假期啊，隔咗个星期六日咧，大家真正投入新嘅一年咧，就应该真系去到今日啦。即系我啲朋友都话，唉，过埋嗰边 end 唞埋啦，今日就开始叫做新嘅一年咧，就要开始努力工作啊，诸如此类咁样嘅。系啦，咁所以过去嗰个 weekend 大家都会比较轻松啲啊，放松啲，即系休息下或者有啲娱乐啊咁样。咁而呢几日我睇得最多，即系我都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啦，个人都系同自己讲，嗯，礼拜一努力，咁所以呢几日可以探讨下。咁就睇自己嘅社交媒体咧，就都啱啱呢几日啦，无论系音乐嘅单位啦，或者作为观众，都会谈论就系、是香港嘅音乐嘅。系啦，因为上个礼拜五嘅颁奖礼啦，即系而家颁奖礼之后啦，咁跟住大家都会再去讲啊，诸如此类咁，多咗好多呢啲咁嘅。 虽然咁讲可能有啲冇礼貌啦，但系我觉得呢个都不得不讲系一个好残酷嘅现实嚟嘅。就系香港咧呢个时候咧系季度性嘅关注音乐噶嘛，因为年尾好多颁奖礼啊嘛，咁每个颁奖礼结果完咗之后，或多或少。都会有啲讨论嘅，咁的而且确一月一号叱咤嗰场咧，大家见到网上嗰个讨论热度咧系好高嘅。 系， 咁我系你想讲咩？ 但系你讲，因为你讲个季度性咧，我初头都以为系噶，即系。 但系六七月嘅时候冇人讲噶嘛，系即系去到颁奖礼呢啲咁样嘅年尾嘅时候咧，大家就。真心喎，年尾突然之間好關注音樂，雖然764日都唔聽嘅時候， 因為啱啱你講就係嗰個季度性嘅討論啦，咁喺 討論嘅潛台詞就係大家有冇關注啦。如果你有關注，就會直接覺得我會討論啦咁樣。 係。 咁所以如果過去一年嘅我當即係300多日都冇睇嗰個朋友，我佢 social media 其實冇任何一個 post 或者乜嘢去講關於香港嘅歌嘅時候，你會覺得呢個朋友佢應該冇乜點聽啦，或者點樣？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咦佢出 post 講喎，咁你就會形容佢一個叫做季度性嘅聽眾啦，以為係。咁我就VN 上咗去一個朋友屋企，咁就正常都會講翻即係過去一年點啊，咁我轉咗音樂節目又會講下啦。然後令到我有少少估唔到嘅，佢就係典型咧社交媒體完全冇任何分享自己聽音樂嘅任何嘢，平時傾偈完全冇乜點講嘅。咁佢又講翻頒獎禮啊，成嗰啲咁，係啦，你都係典型嗰啲咁。 季度性啦，係啊。 點知原來唔係， 即係佢暗馬底係有關注。 其實佢一路都係有聽噶。佢自己佢個電視嗰個 playlist 咧，全部都係即係過去一年係過去一年喎，2020年新歌一啲 MV 啊 ，live 啊，其實佢成個電視都係噶，只不過佢原來從來冇講過，或者佢可能覺得我唔需要特別話俾人聽我近排聽緊啲乜嘢，因為呢一個唔係等於我嘅生活品味或者身份，呢個純粹我個人興趣啫。原來佢一路冇講，唔等於佢冇。咁我嗰下就觉得，唉，你条友，不如你讲啊，有种感觉系，即系好想佢去 share 嘅原因系去影响隔篱嘅人或者撩起大家。其实我都有呢，我哋要去揾一啲其实潜藏咗嘅乐迷或者听众，因为佢哋唔出声，我哋就唔知道噶啦嘛。 系。因为其实呢件事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难度咧就冇咁高嘅，即系完全唔知道身边嘅朋友即系有冇听广东歌呢件事啊咁样，因为我好唔知手地追住佢哋问嘅。即系譬如最近有一首好得意嘅广东歌，我系会新歌会忍唔住问，我想问你有冇听过呢一首啊咁样。咁如果佢哋话冇咧，八成都系冇啦吓。咁我就会真系介绍俾身边嘅朋友听，因为其实身边好多朋友做老师噶嘛，佢哋成日都话咧，即系佢哋譬如改簿啊、备课嘅时候咧，系需要一啲背景音乐嘅。咁佢哋都会有啲人系会习惯问下啊，阿琼有冇啲咩好介绍啊咁样。咁其实之前我喺苏州有分享过嘅，佢哋通常我呢三年啊吓，我都系介绍咗两个人名嘅，我都不妨即系 邓小康同 Eka 啊， 系啦， 我有听你讲嘢噶， 好似识我嘅都谢知我， 连我啲 friend 都知啊，哇，严琼推介邓小康同 Eka 咁样， 系啊，都系呢两个啊咁样，咁但系咧又有啲意外，即系我以为啊，咁佢哋可能听嘅范围就系我介绍呢啲啊，都唔系嘅。咁即係例如咩事呢，例如佢哋有人開演唱會，咁今2020年少啲啦，之前呢開演唱會突然會有人叫我買幫手買飛， 係 跟住我下意識就話幫你去睇音樂會呀，邊個演唱會，佢話係呀好想睇呀咁樣，咁然之後我喂你有聽過佢啲歌㗎咁樣，咁其實呢個係邊個呢，係陳雷。 Oh. 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陈雷喺转公司之前咧，佢喺九展 Music Song 有一场好细型嘅咁样，咁嗰阵时就话想睇下会唔会有飞可以帮手买到，咁因为我一路以嚟我都唔知佢有听陈雷啦，跟住我就哇你有听陈雷噶咁样啦，咁佢下一个反应就系、是、其实由佢参加亚洲电视嗰音乐比赛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呢个女仔啦，咁、 oh. 所以我觉得咧唔知点解系咪因为生活当中我哋冇呢个话题啊？ 系啦， 所以即我觉得由应该话过颁奖礼之后咧，形成咗个讨论嘅氛围，即大家先会攞出嚟讲啊嘛。 系啊，但系其实音乐本身系可以系一个茶余饭后嘅话题嚟嘅，即系我明难系难在咩，就 系、 是、我点样去讲咧？ 系啦， 即系我即系讲一只歌好听，即系其实我哋都系噶，我哋觉得一只歌好听，但系点样形容到嗰只歌好听，中意啲乜嘢？系，我觉得系难嘅，特别我冇乐理底噶嘛，即系我唔会识，哇，佢由个 C major 转咗去个 D minor 咧，哇，那个技巧好嘅，即系我哋唔识得，咁但系都可以有即系赏识嘅角度嘅，我系觉得。 因为咧，我之前都试过好俾心机想介绍啲音乐啦，咁样，咁但系真系要用旁门左道嘅，例如我用嗰啲咩旁门左道咧，嗱，即系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就例如我同佢讲过话，你有冇听过有个人叫林家谦啊？好似都有嘅，做做咩啫？哇！ 是不是报体育嗰个咁啊？ 唔系， 嗰个叫伍家谦啊。 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好靓仔，你睇下咁好有才华嘅，加埋咁样，咁就梗系大家就会可能 search 佢 IG 啊，望下。跟住然之后啲 friend 就话：哦，系你中意嗰 type 喎？哇，系咧，咁不如俾一面听一下，真系好歌噶咁样。咁听完之后，咁同学即系我啲朋友真系好中意啦。 即係呢一種係一種 sell 歌嘅方法啦。咁另外都有啲 sell 歌嘅方法，唉呢排真係心情好差咁樣，係咪心情好差？你知唔知傷心嘅時候咧，係唔適合聽慢歌噶。咁你有咩快歌介紹？有冇聽過一首歌叫《未夠癲》？即係真心，我好多 friend 都話咧，自從我做咗音樂節目之後咧，有一種有冇聽過倫敦金啊？ 有一種過分 hard sell 係咪？ 係啦，係所有佢同我講任何心情上嘅事情啊，日常生活發生嘅事情啊，跟住話：哇，我可以送一首歌俾你。跟住我唔要啊，我要你認真聽我講心事啊咁。 而你呢個身份咧，去 sell 叫大家聽歌啊。 嗯， 你是没有利益冲突的嘛，因为这歌不是你做的嘛，这歌或者这歌的人喜欢呢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好处的、 啊、 所以其实他说服力很低的，即是伦敦金你知道他有勇抽他这样做我明白、 啊、 但你其实没有直接但你都这样做 证明什么？证明我真的很爱香港乐坛啊， 做什么？我们的 friend 心想 是啊，金针奖几次给奖我我有推动香港乐坛发展不遗余力啊 嗱，你用呢个方法啦，我咧去啲 friend 屋企，我用一个方法，攞去个电视开个 YouTube 咧，跟住就开嗰啲即系广东歌嗰啲 MV， 然后就逼佢系咁 loop， 因为 loop 得多咧，你要开嘅第一版咧就会 show 嗰啲类近嘢出嚟， 同埋佢系咁介绍类似嘅一啲嘢俾你。 系啊，我成功啊！上个礼拜将一个 friend 嘅电视嗰个 YouTube 首页全部 Ariana Grande 变咗全部 DJ 啊、卫兰啊、林家谦啊，洗晒，帮佢换晒成版啦，直情系。 招虽然有啲夹硬嚟，但我觉得都不失为一种推广金曲嘅好方法嚟噶，真心。因为咧，即系好坦白讲吓，即系我哋之前做街访嘅时候咧，都有闹到一啲嘅听众咧，系唔知点解咧，好自豪。 嗯， 即系我觉得唔系多数，系少数。但系咧，佢嗰下咧系令我有啲唔开心嘅，就好自豪。哦 ，sorry， 我冇听广东歌好耐啦，咁样。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你边忽嚟嘅自豪咧？哎呀 ，sorry， 我冇试屙好耐啦，咁样。即系阿姐，只系你点样可能自己人生当中有啲缺失，但系讲得嚟咁自豪咧？ 所以我好耐冇食本地有机菜啦，咁 样。 系我都系食开嗰啲外国入口嗰啲咁样样 即系，但系我系觉得咧，去到应该都系颁奖礼之后啦，有嗰个热潮咧。我相信啊，嗰啲人唔会咁好意，又唔系话好意思，即系唔会咁坦然地话，哦 ，sorry， 我冇听广东歌好耐，我真冇认识香港歌手好耐啦。因为咧，你冇参与过讨论咧，都俾人觉得你有啲欧啊。 系啊，其实系噶。 系啊，虽然欧呢个词已经好欧啦，但系你明唔明？ 唔够前卫。 系啊，但系你系会想参与个讨论噶嘛？ 嗯， 即系姑勿论个结果，你中唔中意个歌手，你中唔中意，你觉得如何都好，其实你系会想参与讨论。even 你系企喺反面啦， 系。 但系我就会觉得呢个热潮啊吓，希望佢唔好系季度性嘅热潮， 嗯， 希望佢可以系嗰啲叫咩啊？长久嘅系细水长流嘅，即系唔使汹涌而至，个个都讲紧呢件事。但系我可唔会有啲歌，有啲歌手 keep 住话啲话题出到嚟，等大家有啲嘢讲下咧，咁样。 系即系佢系一个，好似你阿奇头先讲，系一个热潮，一个潮流啦。 系 而家你会觉得啊，呢样嘢系一个潮流，好似系贬义嘅，即系讲紧嗰啲人大家好盲目咁样冲埋去，同埋只一个好短时间低持续性嘅一个话题啦。咁但其实流行曲本身都是一个潮流嚟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潮流系应该存在，而只不过系究竟呢个潮流点样，好似阿琼头先讲，继续延续落去，即系今期嘅潮流其实就系讲紧呢只歌，嗰期嘅潮流就系讲紧边个边个边个，甚至乎你中意嘅，你话有某啲歌手对比都冇乜所谓噶，因为你令到嗰个讨论持续存在啊嘛，所以就只系翻我头先讲，究竟点样令到？音乐呢一个 topic 看似好似好困难，成为茶余饭后嘅一个讨论嘅话题咧。即系嗰样嘢简单入屋平民啲嘅，其实都系嘅。我妈琴晚我翻去啫嘛，佢先至同我讲话：阿仔啊，其实我听嚟听去咧都系顾家辉演唱会嗰啲，我觉得我系时候要听下姜涛啦咁。跟住我问佢点解咁，佢就话。因为我哋个年纪坦白讲咧，大家听嚟听去都系嗰一啲，咁但系觉得有啲 old 啊，我都想。即系因为大家都讲啊，就系嗰个潮流问题啦。 系 你 social media， 你唔同一啲媒体娱乐版又好咩，都开始讲，佢就会觉得自己我好似 out 咗，我系咪应该要留意一下、了解一下咧？跟住佢就问我，而家有啲咩歌手好听啊，好 hit 噶咁啊，介绍俾我听一下啦咁啊。 系 咁就系嗰个茶余饭后嘅话题啦咁啊。咁同埋。有阵时你谂下，识新朋友都系噶，你都要揾嘢倾噶啦。除咗问家茶家宅啊，做乜嘢啊之外，通常都系讲共同兴趣噶嘛。其实我觉得音乐咧，都系一个可以建立到两个人共同兴趣嘅一个范畴嚟嘅。 系 嗱，你交友 app 识女仔，女仔会听歌， 其實你應該同佢講廣東歌。 哦、 然之后问佢近排睇开边个 MV， 听开边个歌手，其实好好倾啊，可能。 喂，即系实不相瞒啊，即系姐姐我咧曾经都用过啲交友 app 啦，死咯呢单嘢都攞埋出嚟讲。我真系曾经见过男仔喺嗜好上面咧写住听广东歌噶， 嗯， 哇，即刻咧， 你想即刻 match 佢啊嘛， 即刻关注多。一少少啊，咁當然人哋冇關注翻我，所以我即係同佢傾唔到偈啦，咁樣。咁但係我係點講好咧？因為咧最近啦，如果大家去旺角咧、 嗯， 大家可以見到咧，通街都貼住呢個祝你再亂留下平安嘅。 嗯， 咁呢個雖然係一個鋪天蓋地，咁當然佢有翻咁上下宣傳嘅能力，佢先有做到呢個宣傳嘅效果啦。我哋講 DJ 嗰首個新碟啦，咁樣。咁但係真係有啲效果喎，因為我阿爸，因為我阿爸係即係因為佢個女做音樂節目啦，所以其實佢都貼新歌貼得好勁。 系，佢都有听《水仙》啊，嗰、那个英文名嗰个女人啊嘛， 系啊，同埋唔笑好恶嗰个女人啊嘛，系啦，我好记得咧，佢系有一日翻嚟，佢好自豪咁同我讲，佢话佢同啲嘢，佢同一个即系啲同事，但系因为停工好耐冇见啦，就约去饮茶，跟住佢个同事就问佢啊，周围都贴住祝你再乱留下平安，边个卖紧广告咧？咁样，咁佢个即系都系一啲中年嘅叔伯啦，咁样。咁佢都系唔知嘅，咁我阿爸哇就即系你明唔明咧？就即刻觉得自己你知道， 我知啊， 系啦，知啲阿爸几中意显示自己识嘢噶啦咁样，所以其实我谂生活当中啦，又或者甚至乎即系嗰个唔只系因为佢个系年尾出碟，于是乎有咁嘅讨论热度，咁包括埋嗰首歌都真系好劲啦，银行收美元，银行收美元系啦， 银行收美元 系咁，但系我会觉得其实好多嘢都好多嘢都希望可以令到，尤其是广东歌融入到大家嘅生活，成为咗大家一个话题嘅嗰个叫咩呢？出发点。 系啊，其实系啊，你见我哋节目其实都做紧呢样嘢噶，玩猫玩到哮喘播呼吸有害，你就知啦。跟住去西藏旅行，跟住之后搞肚痛播高山低谷，你就知啦。其实嗰样嘢我话啱同错，我觉得系唔使觉得好似好深嘅嘢，每个人嘅解读同感受都系任你自己演绎噶。 同埋大家有冇发现，其实广东歌系有嘢讲噶。 嗯， 即系你今次你都可以讨论咁耐、咁虚撼、咁受到关注嘅情况底下，就话俾你听，其实广东歌无论系歌手定歌曲嘅主题内容都真系好多嘢讲噶，如果唔系我哋两个点样做节目做五日啊，大佬？ 系啊，冇嘢讲我哋就失业噶啦。 系啦，咁样咁同埋点解我哋可以讲隔篱讲咁耐咧？咁样，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系音乐行业嘅一份子啊。系啦，我哋都希望咧为呢个香港乐坛 大爱主持严， 冇错，做出呢个好实际嘅贡献，推动香港乐坛发展。同埋我哋啲听众咧都非常之有我哋心啊！佢话你哋两个胆大包天讲咁耐，包底嘅时候记得讲啊！1月16日啊，就到我哋港台金曲嘅特别节目啦。 系啊， 系啊，呢个都好紧要噶吓、啊！如果你1月1日睇得好开心嘅话，就记得1月16日到我哋港台嘅特别节目，千祈都唔好错过啊！精彩到咧， 可以肆无忌惮咁样讲隔篱街系咩啊？我哋都希望隔篱街肆无忌惮会讲我哋呢啲。系啊，咁所以大家继续啊！我觉得呢个潮流或者呢个热潮系存在， 系啊， 系希望继续大家讲多啲嘅。 如果你身边冇人同你讲咧，可以 播 出我哋同我哋讲。 有谁冠名嘅环节等紧你哋啊！ 系啊，你睇我哋几中意讲。 我哋拣咗呢一首歌啊， 系 都系俾呢个音乐工业嘅每一位嘅。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 听过有 Anson Low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神队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持续多两星期，直至今个月二十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预料，农历新年前放宽措施机会不大，若果疫情反弹，不排除实施更严厉措施。教育局宣布，全港幼稚园、中小学、特殊学校和补习学校会继续暂停面授课程，直至农历新年假之后，但容许中小学有条件之下让部分学生回校上课半日或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已经考虑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尽量在学生学习和防疫安排之下作出平衡，亦会继续推行特定群组检测计划，让学校的教职员免费检测。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当中有11宗和蓝田将军澳隧道地盘有关，令有关群组累计12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们是地盘的工作人员，当局已经要求地盘全面停工，全体工作人员强制检测。玛格烈医院内科日间病房怀疑爆发感染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寻日公布的其中一宗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女子，上个月28号曾经到过玛格烈医院内科日间病房接受治疗，经过感染控制追踪，发现再有两名病人和两名医护人员初步确诊。中心认为涉及院内传播，要求上个月28号至今日曾经在病房逗留人士接受检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说，涉事的确诊女病人有家人较早前亦都确诊，有40几名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安排检疫。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较早前已经到医院调查病毒的传播途径。资深艺人李香琴病逝，终年88岁。人称琴姐的李香琴，原名李瑞琴，广东顺德人，粤剧界出身，同时亦都是本港著名的电影和电视演员。她在14岁的时候加入粤剧界，曾经有二帮王之称，即是粤剧中的第一女配角。李香琴后来经前辈关德兴推荐加入影坛，先后拍摄超过100部的粤语片。早期擅长扮演泼辣刻薄的角色，他曾经和粤剧老官萧仲坤结婚，但婚姻只是维持几年。李香琴在60年代尾加入无线电视，亦都曾经服务过丽的和亚视。他和去年9月病逝的谭炳文被视为荧幕情侣，两人饰演夫妻的剧集《大乡里》脍炙人口。2011年，李香琴获无线颁发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近几年传出他身体欠佳，患上脑退化症。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朝部分时间多云，明日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在中环湾仔绕道，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中环湾仔绕道东行通往湾仔北出口的支路慢线是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中环湾仔绕道东行通往湾仔北的出口，因为路面维修，而家支路慢线是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去港岛的交通是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ROT。 作曲是 ROT 自己，作词有他们的成员 Jane Curious。歌曲名称叫做《非洲的六十秒》。很多人都说哇，完全不明白首歌讲什么，什么非洲的鸡。如果你一定要给他大道理的话呢，就告诉你连非洲的鸡都没有放弃想飞的梦想的话，各位香港人你都不要放弃啊。但是最后这一段呢，你很明显听到是快了很多的。追梦的路上是不是一定要这么急呢？未必的，慢慢来都得。 怀念半空中的云，跳转时常想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有张惠妹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换换》，即系慢慢咁解，有啲唔似系佢嘅作品啦，因为作曲系徐佳莹。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总有一天会成型，只要我爱你，不可能演戏，没有别的事更要紧。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都来不及。 徐佳莹填词，葛大伟主唱，张惠妹，歌曲名称叫做《换换》。2021年，你有没有一个新的步调向前走啊？不用急，可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经历过2020年的一切之后，我们向前行的方法都是令我们每个人都舒服的方法。 关起窗，风沙再进化，也不过似烟霞。捉起家风霜在眼下，也不过察到他。闭上耳，只听到呼气声，对吧？你更觉这一刻 写意吗？玻璃窗纷飞过雪白，最适暖暖火炉。这风景多诗意雅丽，似一切也安好。闭上眼，可小睡片刻，仿佛希冀都已达到。野外犹如灭碎的预告，不必知道，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说世间灿烂而纯白，你世界铺满着墙纸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就变毁于一旦，不出家门可以幸免吗？再安守一个划清界线的人，可否躲避最差的天气，隔绝冷温？你生火耗尽那刻，会否追悔冷待，再让地降临？如城在仿真，谁人能像个孤岛隔岸，笑看众生？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两眼迷恋上梦幻化，便能幸福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你那美好天整年华，霎眼眼行沦陷似恋吗？快看看城中间那错吧，快听听孩子每句呼喊，你与我该怎么分隔？有劫数谁能避过他？打开心肠一线你会吗？看看有谁困惑彷徨吧，世界那紫色面墙下，分恋再次要靠两手，抹去可怕。 2021年希望你一切安好。最后拣你吴林峰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一切安好。 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敦促美方客观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建设发展，亦都期待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两军关系大局，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明日下午大致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早上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嘅北大屿山公路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喺欣澳段嘅慢线咧有意外，咁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啲，经过小心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近住欣澳段慢线有意外，比较多车少少。隧道方面咧，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多车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或者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东隧嘅港岛入口去九龙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喺隧道入口范围都开始多车嘅。 讲到咧，中环湾仔绕道因为有啲临时嘅路面维修啊，咁啊，中环湾仔绕道东行线通往呢个湾仔北出口嘅支路慢线咧封咗路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九龙方面啦，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过海都多车，龙尾到果栏。龙翔道跟住呢一个九龙湾启业村嗰段咧就来往方向。应该是观塘道啊，观塘道近住呢个九龙湾启业村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嗰度一带亦都是交通繁忙嘅。新界方面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就去到文化博物馆。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啦，同埋康湖居嗰段咧就较为多车噶。咁至于屯门公路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呢一、這个元朗方向啊，新墟段就多车，龙尾到安定村。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咧，带啲多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附近。咁啊，啱啱收到个意外事故嘅消息啊，喺七咸道南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温思劳街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咁啊，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食咗个下午茶，眼瞓添。 B B 啊，我哋一齐瞓一阵啦。 阿 Lu， 同我放低个 B B， 将佢摆翻落个 B B 床度。 点解啊？唔可以一齐瞓嘅咩？ 一齐瞓好危险，好易出事噶。睇你个样都唔知噶啦。咁你就要听住逢星期二嘅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有专家话你知点解大人同 B B 要分床瞓。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CIBS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主题包括教育。 我的世界只有一张轮椅的空间，直至到我入了这间特殊学校。 少数族裔 Namaskar Ani Dili Dili Swagata Sambuna Shuda Sati Harley， 还有社区人士的自选题目。 九龙城有史以来都是做生意的福地， 和大家走入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 社区声音，多元文化，每晚八点和你一起听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今次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我就很想有一些突破给自己，所以我就选择参加展翅清洁计划去找第二个出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又嚟到一个星期最刺激嘅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 唔单止系对听众刺激，因为佢哋唔知道我哋打俾边位歌手，对我哋都好刺激，因为我哋唔知道各位歌手听定唔听， 同埋佢听唔听到啊？有时电话收唔到啊，或者咁啱嗰个线路比较繁忙啊，真系好难讲噶，所以好刺激嘅。咁啊，我哋呢一个环节啦，嚟到2021年第一个星期咧，继续我哋会将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有20位嘅得奖嘅音乐单位，我哋会拣一啲出嚟，然后打俾佢，亲自恭喜佢嘅 第一位啊！听唔听咧？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恭喜你上榜啊！ 连思雅，你听唔听到我哋讲嘢？ 你有冇一下以为我哋诈？你有冇一下以为我哋诈骗电话啊？ 冇 call 啦 ，ID 有少少惊啦。 好耐冇见啊，好耐冇见 Sugar 真系。 系啊，真系好耐冇见啦，好耐冇见啦。 系因为呢个疫症嘅阶段啊，各样嘢嘅时候，大家即系见面嘅机会，各样嘢少咗啦。咁但系啦，无阻碍啊，你嘅新歌上榜，呢首《爱情是》呢个礼拜新上榜，上咗我哋龙虎榜嘅第11位啊！恭喜， 多谢晒，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系啊，咁咧，因为每一次我哋亲自恭喜之外咧，除咗有啱啱而家听紧嘅烟花声啦， 系咯。 是咪以为自己听错呢？是我哋准备俾你噶。 系啦， 多谢啊，好感动啊。 系啦，我哋亦都咧作咗首咧，即系都不俗嘅诗歌咧，谂住送俾你噶，准备咯。 系啊， 系好奇嚟噶，唔使咁唔使咁开心住。 系啊，唔好 太奇。OK， 你啦， 好啦，你咯。Sugar 发梦吓醒咗， 定惊梗系听新歌 ，IG 靓相多罗罗， 几时再有新剧播？ 哦，多谢晒，多谢晒，我好押韵喎，真系。 系啊，我哋唔理个内容噶，总之纯押韵嘅咋，你听到？ 但系咧，有啲系有根据嘅， okay. 因为我哋见到你 IG story 话今朝吓醒咗，哦，做咩事咁惊啊？ 冇事啊嘛，你仲记唔记得发咩梦啊？ 昨晚有少少恐怖噶，所以就吓醒咗咯。好似唔知有人跟踪我定系监视我之类嗰啲咁样咯，跟住就吓醒咗，跟住瞓唔翻咁。 会唔会是新剧的剧本呢看太多入咗脑、 可能因为我呢排呢我之前一路拍金宵大厦啦跟住啱啱拍、一个创家作的微电影咁两个的题材呢都是好有悬疑的嘢嘅。 是 有少少恐怖嘅我觉得。咁所以可能就会一咁啱昨晚可能諗返呢跟住就咁啱就梦到呢样嘢咯， 你不嬲惊唔惊呢啲神怪灵异嘢噶都？ 超级惊，系唔会睇嘅，都唔中意睇啊！ 咁你中唔中意听鬼故噶？即系有冇呢铺瘾又要惊又要听嗰啲噶？ 完全唔好噶，即系我如果啲同事开始讲鬼故咧，我就好啦，咁你讲啦，嗱，我去厕所先啊，我都出去先啊，我塞埋对耳先啊，你讲完就话我知啦。 我仲谂住即席叫波胜讲个鬼故嚟听， 唔使啦，唔使啦，唔该。 咁啊，去到自己参与一啲叫灵异嘅作品啦，叫做或者神怪一啲嘅，系咪其实冇睇嘅人咁惊嘅？真系。 系都有一个有啲惊，我金宵大厦，我觉得我自己有啲惊嘅，因为我哋喺一个喺金宵大厦个厂度咧，咁佢搭咗个景咧，其实你系真系完全望唔到出边噶，咁即系有啲你完全望唔到光啦，你望唔到出边系天黑定系天光啦，咁跟住佢又将嗰啲灯光系校到好诡异啦，有啲好多红色啊，又闪下闪下咁样，咁你真系都几进入咗嗰件事入边咯，咁系自己都有啲惊嘅，即系我唔敢自己去厕所咯。 哦，系啊，系啊。 我想问系咪成大班女同事，即系女演员一起约埋去厕所咁样噶？ 因为我拍嗰阵时咧，即系我每一次拍咧，其实我个对手唔多嘅，得胡鸿钧一个啫。 系，佢冇得陪你一起去啦。 系啦，所以我就要睇下嗰啲服装姐姐啊，或者化妆姐姐可唔可以陪我？一到好夜咧，我就会同佢讲：，唔好意思啊，我哋可唔可以？你介唔介陪一陪我去厕所？因为我真系真心有啲惊咁咯。 你问下胡鸿钧啊嘛，可能佢都乐意。 帮我守住个门口咁样。 咁又唔係咁好嘅。 但你即係你可能真係近排有啲接觸到，所以昨晚或者今朝會有一個噩夢。但你平時你啲睡眠嘅質素各樣係咪都 OK 㗎？都算係。 都麻麻囉。不過我最近啱啱即係拍咗一個嗰啲嗰啲新年嗰啲賀年節目啦，咁咁啱有啲算事喺度嘅。咁有講過原來我個即係我係咪雲精特別凹落去呢，原来就特别諗嘢多嘅。咁原来我呢啲人呢，即如果你係都係咁样嘅话，你就可能係嗰啲特别容易諗嘢呀，瞓唔着呀嗰啲人。咁佢都係教我哋都放松心情呀，多啲去行山呀，同大自然接触呀，做多啲运动呀，咁就会好啲咁样。 哦，即日头搞到自己攰啲，咁应该好瞓啲啦，咁样。 都係㗎。咁我而家都尝试学緊嘅，咁啊尽量放松啲个人囉。係呀。 係。 希望你 咁所以今日。今日咧，我应该会瞓得好好啦，因为你哋带咗个咁好嘅消息俾我。 系啊， 所以我唔明点解而家啲电台主持会关心啲歌手夜晚睡眠嘅情况啦。 了解一下啊嘛，关心一下啊嘛。 点解要夜晚瞓唔着嘅时候唔通打俾你，你又唔佢瞓咩？ 听下苏动音乐啊嘛，叫连思雅可以。 系啊，我成日都听收音机噶。 啱噶啦，系我哋而家夜晚都系。都即系好多嘢听啊！ 咁除咗头先讲即系灵异嗰一面啦，咁但系都要讲翻你即系上榜呢首《爱情是》就即系叫 sweet 啲嘅感觉嘅一首歌嚟嘅呢一个，系咁同我简单介绍一下 咧。系咁，《爱情是》呢首歌其实就真系有别于连思雅以前嘅一啲曲风嘅。咁以前可能我都系唱啲谈情歌为主啦，但系今次我都好开心可以参与呢首歌，因为系一个一个即系大家会讨论嘅，即系讨论度好高嘅一个电视剧嘅一个主题曲啦。咁佢嘅题材又非常之贴地啦，好多人都会有共鸣啦。咁我觉得爱情是其实嘅嗰啲歌词其实写得几感动嘅，即系当你遇到一个即系好啱嘅人嘅时候，无论系住纳米屋啊，或者系无论遇到咩事啊，其实觉得有对方就 OK 噶啦，即系可能真系咸鱼白菜啊，好好味咁样。咁所以是觉得好，是咯，即是好开心可以唱呢首歌咯。 嗯， 我谂呢只歌推出系咪应该大家都一定会接住问你一个问题，就系几时到你啊咁样噶，系咪好多人问你啊？ 又冇嘅，我随缘啦呢啲，都系系咯，即系希望更加今年有更加多嘅歌，有更加多嘅歌上榜啊！ 好啊， 系好啊，希望我哋成日都打俾你啦。 系 啊， 好。 多谢你啊， 因为我接波成功好想打俾你。 下次又关心一下你嗰啲飲食啊嗰啲咯，可能除咗讲瞓觉之外。 多谢，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啊，身体健康啊！希望尽快有啲见真人啦、 啊。系，我都希望可以好快见到大家。 好，再次恭喜连思雅呢一首《爱情是》今个星期新上榜嚟到第十一位啊！多谢你，拜拜。 多谢晒，拜拜， 拜拜。Bye bye 一瞬万变，乱了几多方寸，转数圈，又为生活忙乱。逐条再算，没法完美预算，寒流中抱着时都温暖。无论这纳米巨石，未算得甲级，都有着甜蜜。细节亦会记得，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直行直过，未理身边规劝，跟你走是认真亦情愿。若谈运气，没有赢过赠券。 能寻到你就是赢了最强爱恋，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 听过连诗雅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爱情是》。继续打俾第二位啊，亲自恭喜佢。通啦，系边个咧？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 嗨， 李靖君你好啊，我系波成啊， 我系严琼啊， 嗨， 系啊， 唔好意思啊，而家港台啲主持就好无聊啊，打嚟放烟花俾你听， 系啊， 哇，有烟花声嘅， 系啊，俾再俾你听下。是啊，我哋打电话嚟谂住同你讲呢， 是啊， 新年快乐啊。 多谢多谢，新年快乐。 是啊，同埋恭喜你呢首新歌啊，乌里双刀呢喺上播三个星期之后呢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恭喜晒。 耶、yeah! 是啊，我哋亲自打电话俾你啊，諗住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啊。 好开心啊，因为我成日呢过咗几日先知识睇榜呢。咁而家有第一新嘅资讯，我觉得好荣幸。 系啊，我哋就系送信小天使啊，因为我都知咧，你好中意小黑帮你填嘅呢一份歌词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嗱，点解咁中意啊？呢一份即系《乌里双刀》呢首歌。 因为呢一份咧，我觉得我系第一次咧，系同小黑 request 一个 topic 嘅。 系。 因为通常之前咧，佢好多同我合作嘅嘢咧，我全部都完全冇讲任何嘢。我话俾你啦，你写啦，你中意写咩写咩啦，咁样。咁然后今次我系，今次系第一次我同佢讲，我真系要一啲好 sweet 嘅情歌。然后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嚟讲，好甜蜜嘅嘢系生活嘅琐碎事累积而成嘅。咁所以我就同佢讲话，我想要一只好日常嘅嘢。咁我本身会以为佢会讲嗰啲啊，同你牵手去看戏第十七次嗰啲咁样啦。点知变咗乌里双刀。 系啊。 再加埋个編曲啊，各样啊，都系我自己本身最中意嘅一个 music genre 嗰啲，咁所以我系真系特别中意呢只歌。咁同埋我嘅监制系成日都话觉得呢一只歌系讲紧我嘅，因为我系有少少乌里马叉嘅，但我唔同意，我觉得我系一个好整洁嘅人嚟嘅。 系啦，我哋一家可以讨论下呢个问题。咁除咗头先嘅烟花声之外咧，其实我都有首诗咧想送埋俾你先嘅。 系 吓，首诗 系一首诗嚟嘅， 都系嗰句唔使咁高期望。 系啊，唔好太期望吓。好，你先啦。 狐狸单刀都唔够， 今次双刀先够口。 识整木凳唔系流 ，Gadis 果然好身手。 好啊，好中意你俾呢个反应我哋、啊。 多谢你咁捧场啊，我哋都唔好意思啊，真系。 系咯，你识整木凳自己整呢单嘢，都系一个 proof 到你即系自己处理自己生活嘅一样嘢啊。 唔系，我系中意 DIY 嘅，同埋好中意啲嘢咧，我系好有要求嘅，其实即系。硬系好似样样嘢都整唔到我想要嘅咧，就会觉得算啦，我自己亲手整啦，唔好烦啦咁样。 咁木凳系咪你整个最夸张嘅嘢，定系你又仲有整嗰啲再癫啲嘅嘢？ 我而家住嗰度都我自己砌嘅， 自己起间屋咁样。 车衫嗰啲咯，即系冇乜特别咯。 吓、啊啊，车衫都叫冇乜特别？ 唔系咯，我净系识买衫啫，小姐。 佢连买衫都买得唔靓啊，重点系。 唔系啊，你车衫发现就会好轻松啦，即系同埋都几开心，因为好多所有嘢你都可以 customize。因为我譬如我买衫嘅时候，我成日都会好紧张，譬如啲楼啊，或者啲车线啊，或者个料啊，咁佢可能其中一样嘢达唔到我想要嘅嘢，我就会好唔开心咯。咁、 哦、 所以我就开始就有呢啲兴趣咯。 哦，所以你系整洁嘅个人都即系自己整好啲嘢。 我系整洁，但系我真系有舐啡嘅一面。嗱，今日讲呢个第一手资讯俾你听，我琴晚洗衫嘅时候唔小心洗咗自己条车匙。 咁呢啲唔系叫舐啡，呢啲叫大头 虾。系啦，唔紧要啦，车匙都立立靓。 我自己非常之混乱嘅一面咯。 哦，救得翻啊嘛，条车匙。 啊，救唔翻啦！ 咁、啊、但系点算？ 洗咗啊，大佬、 哦，自己整一条咯， 配嗰条咯， 买架新车啊！ 有 D I Y 系咪？ 系啊， 可以。 好啊，哇！多谢你接听我哋呢一个嘅电话啊！ 系啊， 系啊， 你哋打俾我啊！ 唔使系，再次恭喜你，护理伤到呢个礼拜第九位啊！我哋一齐听一下你呢首歌，里边即系啲嘢好日常嘅，啲词真系甜得咁样，成、个感觉舒服嘅。我哋一齐听一下你首护理伤到啦！多谢你啊， 拜拜， 拜拜。 Bye bye. 听过李正君嘅呢首《乌里伤多》啊，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我哋会继续打电话去亲自恭喜一啲音乐单位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持续多两星期，直至今个月20号。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預料，農曆新年前放寬措施機會不大，若果疫情反彈，不排除實施更嚴厲措施。教育局宣布，全港幼稚園、中小學、特殊學校和補習學校會繼續暫停面授課程，直至農曆新年假後，但容許中小學有條件下俾部分學生回校上課半日或者考試。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已經考慮學生和家長的需要，盡量在學生學習和防疫安排之下作出平衡，亦會繼續推行特定群組檢測計劃，俾學校的教職員免費檢測。玛格列医院内科日间病房怀疑爆发感染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寻日公布的其中一宗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女子，上个月28日曾经到过玛格列医院内科日间病房接受治疗，经过感染控制追踪，发现再多两名病人和两名医护人员初步确诊。中心認為涉及院內傳播，要求上個月28日至今日曾經在病房逗留人士接受檢測。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袁慧玲說，涉事的確診女病人有家人較早前亦都確診，有40多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安排檢疫。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較早前已經到醫院調查病毒的傳播途徑。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当中有11宗同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关，另有关群组累计12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话，佢哋系地盘嘅工作人员，已经要求当局已经要求地盘全面停工，全体工作人员强制检测。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听日下昼大致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在温思劳街。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慢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一带的交通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新麻实道，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亦都车多，龙尾分别去到风力楼和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欣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三圣。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提提大家，在中环湾仔腰道因为路面维修，东行通往湾仔北出口支路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 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唉，食咗个下午茶，眼瞓添。 B B 啊，我哋一齐瞓一阵啦。 阿 Lu， 同我放低个 B B， 将佢摆翻落个 B B 床度。 点解啊？唔可以一齐瞓嘅咩？ 一齐瞓好危险，好易出事噶。睇你个样都唔知噶啦。咁你就要听住逢星期二嘅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有专家话你知点解大人同 B B 要分床瞓。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翻到嚟我哋呢一个，我真系港台噶，唔系我哋港台噶，我真系恭喜你啊！ 点啊？两个名捞埋一齐讲过瘾啲咧吓！ 我哋恭喜你啊！我真系港台，冇所谓啦。 系啊，翻嚟啊！我觉得2021年个头都开得几好啊！头先两个电话都好顺利啦，系嘛？ 都惊一惊 啊！ 头先打俾 Gladys 嘅时候，你见过音乐播咁耐，你哋知咩事啊 ？Live 嚟嘅大哥，好啦， 真 live 吓、啊，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仲会有两个名额嘅，打俾仲有两位就系今个星期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啊嘅一啲上榜单位嘅。咁啊，今个星期其实轻轻讲咧都有几首歌都系新上榜嘅，系啦。咁啊，究竟呢位系边个咧？听下先。 咁得意嘅咩？ 咁劲回音嘅， 喂， 哇，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 ，hello， 点啊？喂， 哇，有烟花嘅， 系啊， 出街噶，依家出紧街， 出紧街噶， 出紧街，出紧街。 我啱啱有开始听紧你哋啊， 系、哦、啊，多谢你啊， 系、哦、啊， 首先要恭喜你啊，陈建安。多谢 下次上你节目揿先， 系啊，我教俾你揿，我揾多啲俾你揿啊， 系啊，自己讲完自己揿啊，可以。 恭喜咗陈建安先啦、啊，呢一首《恶魔经》今个星期新上榜，恭喜晒！ 多谢晒、啊，多谢晒你哋。 系啊，咁啊嚟到呢一个星期佢上到第十九位啦。咁啊，首先啊，我哋咧有啲嘢送俾你去恭喜你嘅，除咗亲自用说话恭喜你之外，我哋有首诗啊送俾你嘅。 系嚟啊！ 嚟噶啦喎， 嚟啊！ 建安族长好鬼劲， 发梦写到噩梦惊， 即刻记低好记性， 解完个梦好心情。 好诗啊，好诗！ 多谢你啊！ 我以为得两句嘅添，有四句喎、 啊。系啊，四句每句七个字，尽量押韵噶啦，我哋。 是四言咩叫七言 绝诗？系啊，嗰啲 friend 嚟噶咁样。喂，咁因为我哋其实点解会写呢几句呢，我知道你呢一首《噩梦经》，首先我哋好中意啦，亦都有啲听众亦都好中意，就系佢嗰个编曲上面去到后面会越嚟越快，越嚟越快嗰种嘅安排啦。 系 啦，咁另外就系真系嗰个题材上面，我哋都见到你自己有轻轻分享过，真系可能同即系发梦呢一样嘢有关 系，真系有关 系嘛？ 系冇错， 系点样样咧？即系我记得自己都有解下梦咁样样嘅尝试。 其实呢首歌系我唔会讲系作出嚟噶，今次 系 应该系我会用摘落嚟嘅呢个旋律， 系 好似好神秘好劲咁样， 系， 但我觉得真系好好 好有趣嘅呢件事。咁就係嗰日我自己發夢入面一醒就記得個旋律，竟然記得，平時會唔記得㗎嘛。 係啊係啊。 咁我就覺得2019年嘅10月嘅時候，咁我就記低咗啦。咁就去到今年嘅時候就發芽啦，就覺得咦呢首歌應該擺落我專輯喎。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夢境囉。夢境嘅重要性啊，夢境點樣影響一啲現實生活啊？點樣影響大家嘅情緒啊？尤其是我諗呢兩年大家都好多身邊朋友都發惡夢啊。 嗯，係啊，連思雅今朝都發夢，頭先我打俾佢嘅時候，佢都話發惡夢啊，又係。 係咩？發咩惡夢啊？ 佢嗰啲佢係應該可能就係生活當中可能遇到一啲譬如靈異嘢啊、神怪嘢咁喺夢裏邊投射出嚟啦，咁即係可能都會有呢啲嘅。 係啦，咁我就覺得外在世界嘅嘢可能我哋未必改變到嘅時候，先喺我哋內在夢境嗰度開始解決咗自己個情緒嗰個源頭先咯。我有咁樣嘅希望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 message 嘅。 嗯， 同埋其實大家坑唔坑啊呢首歌？ 唔坑啊，我覺得唔坑啊。 係啊，其實唔坑噶。 點解會咁樣問 咧？點解你會覺得佢坑咧？係咯。 因為呢種曲風其實係首先你中間有變奏啦，後面有加速啦，咁我諗喺主流或者廣東歌嘅樂壇嚟講都唔會多咁樣類型嘅歌曲啦。咁然之後我自己玩今次想玩一啲 dream pop 嘅 genre 咁樣，咁就其實咧，而家好多即係00後都聽 dream pop 嘅，我中意。咁所以係啦，大家要緊貼呢個時代。因为我自己平时都系乜歌都听嘅，咁其中呢一首，跟住同啲有啲唔同嘅乐评人倾翻，即系有啲00后嘅乐评人咁讲话，喂，其实佢哋好中意听呢类型嘅 dream pop 啊咁样成嘅，我先知翻我原来，咦，我都听紧00后喜欢听嘅歌咁样， 接近到。喂，但其实所谓 dream pop 有冇啲即系 signature 嘅嘢系可以即系形容得到，等可能即系听紧听众知，哦，原来我听紧呢一首歌都系属于 dream pop 嘅咁样咧。 其实通常你要听到个感觉咧，就觉得有种飘下飘下感觉啦。然之后咧，你好似喺一个好大嘅空间、好大嘅房度，好多嘅回音，就好似你有时你平时喺厕所或者后楼梯嗰啲咧，你唱歌啊，你嗰阵时系特别觉得好听噶嘛。 嗯， 系因为有 echo 啊嘛。 系啦，好大嗰个 echo 或者我哋叫做reverb 啦，咁有一个咁样嘅感觉，你会觉得好轻飘飘啊，你听完会觉得好浮下浮下一种咁样嘅大概嘅 vibe 啦，咁就如果详细讲，可以下次上你节目讲一个钟。 系啊，好啊。喂，但系其实头先你讲嘅一样，我都觉得神奇、就系可以记得到自己梦里面记得嘅即系发觉嘅旋律呢一样嘢。你嗰时系点啊？即系一醒即刻录低佢，定系点样？因为我哋成日想追翻个梦，都唔系咁容易记得噶嘛。 啊、 有方法噶，可以轻轻教你哋噶，即刻。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首先咧，你通常你谂下自己一醒嗰下咧，其实系未擘大眼嘅。 系。 其实你知道自己醒咗噶嘛？ 系啊。 咁嗰个 moment 咧，唔好擘大眼，全身都唔好喐。如果你知道你啱啱发完个梦嘅时候，咁你一喐咧，其实就通常嗰个梦就会散，就会唔记得噶啦。唔好擘大眼，咁就回顾翻你个梦，先回顾重整翻你发过嘅梦先。 系， 当你好肯定自己 ，OK， 我一定记得啦。跟住即刻你可以摆定本簿喺个枕头边啦，又或者摆定个电话喺身边啦。咁你就可以即刻一系就录音，一系就即刻擘大眼去写低咯。我平时系咁样嘅。 哦。我大家就学识咗，等我试下先。下次发梦见到靓女嘅时候，等我画翻佢个样出嚟。 唔擘大眼同埋唔喐呢个状态，我都维持到11点啊！ 系系，跟住又瞓翻咯。 多谢陈建安啦，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关于梦境嘅一啲嘅故事啦。希望之后佢有机会咧嚟苏动音乐，我哋详细讲梦呢件事啊。咁要再次恭喜啦，陈建安呢首新歌《我梦境》，今个星期新上榜、 yeah. 第19位。多谢你，我仔。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野兽在被里舞爪着着牙，我害怕感觉内发觉 有鬼那招架，我害怕躺了在血泊中一介烂泥大瓦，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 陈建安的这一首《噩梦经》啊，这个时候我们争取时间，是啦，阿琼已经打紧俾最后一个啦。好，通一通啊，嚟。 喂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大家。 姜涛你好啊，你听唔听到有啲烟花啊？ 系，我听到。 是啊，我是波城啊。 Hello， 你好啊，严琼啊。 是啊， 你好。是啊， 我哋打电话嚟是亲自恭喜你的，你首派台歌爱情申请签证这个礼拜上到去这个第八位啊，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我知道，我知道，好开心听到呢个消息啊！多谢你。 点解有冇吓亲你咧？头先啲烟花声咁样。 嗱，不过我相信你哋应该都唔系真系放烟花噶。 系啊，你想要啲咩？我仲有啲掌声可以俾你添噶。 哇、wow. 你有咩啲诉求啊？可以同我哋讲，我哋尽量满足你啊。 系啊，你想要咩声都有。 我好满足噶啦，又希望继续升啦咁。 因为其实咧，你呢一首歌上个礼拜已经上咗榜啦。咁跟住上个礼拜，你嘅一班 fans 咧已经有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话好希望我哋可以打到俾你啦，同埋有好多嘅说话咧，好想代我哋同你讲，甚至乎问你嘅。 系 系啊， 好啊好啊。 例如有一位叫做 Queenie 嘅你嘅 fans 就问你啊。今年2021年有冇机会出跳唱歌啊？ 哦，会啊会啊！我今年其实喺歌方面其实都会加舞蹈嘅元素喺入边，因为以往嘅歌嘅嗰个舞蹈元素都唔多，但系其实我出道以来，可能大家都好想我有我一只自己嘅唱跳，系啦。不过呢个舞蹈嘅元素可能同大家想象嘅唔一样，但系都系一个新尝试。 跳现代舞啊，系咪啊？ 其实都未决定好啊，不过可能会系特别少少，用想用特别啲嘅形式去呈 现，系咯。哦，你需唔需要 dancer 啊？我 OK 喎， 暂时睇下公司不聚有冇先啦。 佢系咪都揾女 dancer 啦？喂，咁我得喎。 好啊，好啊，有机会揾你。 系，咁跟住另外有一位你嘅 fans 叫 Tiffany 啦，咁因为知道你上榜嘅系呢一首《爱情签证申请》啦，佢都好想。你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同台湾音乐人合作啊，录音嗰阵时嘅感觉系点样样嘅？ 哦，同台湾嗰边嘅音乐人合作，其实都收获几多嘅，因为其实我谂台湾佢成个生活节奏比较慢少少，而大家可能倾歌嘅时候，更加首先去考虑嘅系，可能呢只歌本身俾你嘅感觉，你嘅感受系点样？系可能用感性嘅方面比较多嘅，而可能喺香港录音，可能我同我监制或者大家而。慣咗理性多啲，即可能執着喺咬字啊、技巧方面。咁但係台灣就比較執着於可能喺成個感覺、感情方面。 咁喺台灣係咪開心啲啊？因為又冇花姐啦，又你又嗰個節奏又慢啲，又好似襯翻你多啲啊咁樣。 係啊係啊，台灣最主要都係食得好開心，所以都肥得好開心。所以翻到嚟香港就唔開心啦，俾人話肥咗。 咁我想問你而家有冇好俾心機去即係瘦翻啊？咁雖然我覺得就算喺電視上睇，我都唔覺得你肥咗。 係啊，其實唔。 哇俾面俾面真系， 因为可能喺我眼中冇乜其他人肥，我对肥嘅定义有啲 系咯系咯。 咁而家有冇好俾心机健身跟住瘦翻咁 样？有啦有啦有啦啊！头先即系其实而家花姐逢亲健身我都话喂，减肥啊，即系一直督促我。其实我翻到嚟香港都唔减肥太多嘅，所以。我保证唔会再肥落去。 听到我哋细细声讲啦， 系啊， 你望住花姐。你有冇觉得你去台湾之前同你喺台湾翻嚟之后，花姐都有啲唔同咗？ 哦，系啊系啊，我知啊。 佢有咩唔同咗咧？你 佢由做星一到做星二，再到做星三，其实都系一个好唔同嘅阶段。大家可以见证佢各种唔同嘅阶段。 佢集集系咁食薯片你啦。 我知啊，我知啊，因为咁啊，唔怪得佢嘅，佢幕后啊嘛，所以冇乜。冇乜所谓嘅， 但系有一样想问姜涛嘅，就系因为譬如上个星期五颁奖礼之后啦，咁因为我哋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去讨论，即系过去一年嘅乐坛啦，颁奖礼上面大家嘅表现好多各样嘢咁样啦，咁特别我见到非常之多嘅朋友，无论写文章定系留言，都会有赞姜涛嘅咁样，你自己系咪都有睇呢一啲留言咁样咧？ 哦，有啊有啊有啊，当然因为都冇谂过啊。今次呢一个颁奖典礼有咁多嘅讨论咁样，咁其实都好开心。即系其实我一定唔只系睇赞我嘅，亦都系睇好多嘅批评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一个 artist 其实要两者嘅评论都要去睇嘅。咁其实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咧，我对于大家勇于去讨论呢一件事，去关注呢件事，去感到都好开心。因为其实，无论大家中意我哋或者唔中意我哋，其实最开心嘅就系大家肯去讨论。我覺得大家肯去討論呢件事，其實已經好難得，而都希望以後繼續有咁樣嘅反應。 真係好得體啊！ 我係覺得點解廿幾歲仔可以即係好犀利，你可以承受到呢一啲嘅 我廿几岁成日讲错嘢俾人闹噶。 唔系，我都成日讲错嘢俾人闹嘅。唔系咁，但系其实出道到依家都一直以嚟，其实我哋其实都只不过可能今次讨论更加大咗，但系其实我哋可能一直接受嘅批评或者鼓励，其实都一直存在嘅。可能由比赛开始到依家，所以其实都冇话有太大嘅唔习惯嘅都。 嗯，系咪都觉得即系可能比赛嘅时候，大家都会有一啲焦点落去啦？咁所以即系慢慢叫 train up 咗嗰个强劲嘅心理质素。 其实都系啊，其实可能全民造星嘅舞台真系可以帮我哋培养好多应变能力啩。因为其实由比赛嘅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啊，各种唔同嘅选手啊咁样，所以其实某种程度都帮我哋去适应我哋入行之后嘅嗰种生活啩。 嗯， 系啊， 嗯， 好好啊。 我覺得可以繼續維持住呢、這個，即係唔單止係最受歡迎啊，或者係歌王啊呢啲啊，而係得體王啊，係啊，姜圖得體王係， 同埋 keep 住嗰份純真啊，五秒啫喎，得翻要唱啦咁樣，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即係好有你嘅特色喺裏邊嘅，係 啊，好可愛嘅姜圖嚟㗎，係啊， 多謝，但我都係希望下次都係。 多啲秒数 咁啦，得我依家都唔敢睇翻个完整片子， 系嘛？ 我帮你睇咗好多次啊， 系啊， 我收好多 fans 再 check 翻你啊，我哋咁样， 系啊， 好。 咁我哋最后咧有几句说话咧系送俾你噶，去恭喜你呢一首爱情签证申请咧，今个礼拜去到第八位嘅，系啦， 多谢多谢， 好骑嚟噶，准备好未啊？ 嚟咯， 练俾你睇， 承受得住啊吓， 嚟咯， 好嚟， 姜涛真系好强劲。 填爱情签证申请， 台湾拍剧超感应， 姜糖个个唔系姜糖争住上应征， 哇，好啊，好诗好诗， 哎呀，你真系好得体啊， 系啊，多谢你啊，亦都希望预祝你呢一首歌继续喺榜上面继续更好名次，同埋新一年啊，大家都期待嘅你嘅跳唱歌啦， 系啊，我希望你快啲瘦翻之后就可以指住花姐嚟笑啦，好吗？ 好， 你而家已经瘦过花姐噶，你都可以噶啦。 好， 唔该晒你姜涛，恭喜你，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 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愿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到文创区，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的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甜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鼻海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念，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被我拉着你去打卡冰的 sorry， 今天又来电，只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 再次恭喜啊！姜涛嘅呢一首爱情签证申请今个星期嚟到第八位 ，featuring 嘅有 J Han F 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我哋5点钟再见，拜拜。